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刘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继续请您欣赏在湖广会馆举行的一场古曲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担任这场演出主持人的是著名的曲艺大家崔琦先生，以及青年的后起之秀京韵大鼓演员翟静婉。那么昨天呢，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这个来自天津的一位南京韵夏言演唱的这个流派京韵的唱段。那夏言的演唱呢，应该说在当时啊引起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南京韵嘛，现在本来就少哈，加上小伙子呢非常卖力气，演唱的技巧呢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呢一再的有观众送花篮哈。那昨天呢夏言这个返场的录音没有请大家欣赏完，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夏言的另一场返场的录音开始欣赏。 走不了，我不走，住这儿，好吧？那个大西厢， 你也不 来一个，行，唱不好你可咱就当过年热热闹闹的得了，行吧？好，行，那童先生说唱大西厢，我就给你演唱大西厢的片段。了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鞋半卧。有这位姑娘，你也呆呆有的慢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子的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摇板烧魂。你也写给他的信，牵手而托他的腮帮衬。您要问用养他得的本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想起了那就是叫蟑螂哟，我可想蟑螂想的我呀一天也吃不下去半碗饭，盘蟑螂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汤不汤的好，那是奴家我的饭。您瞧得到我那个贱内心贴在了后墙，你们谁见过呀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走道而拄着拐棍，这位姑娘要离开拐棍的手腕就得扶墙，强打着我的精神呐、就走了两步啊。 有了大红缎子绣花衫，这个地儿啊怎么就会长得了棒啊。 走不了了，继续。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掌声鼓励，这么热情。再为你演唱，咱唱什么？活捉，给你演唱活捉三郎的片段。 曲种非常的全，刚才呢大家听过了骆派京韵大鼓还有流派京韵大鼓，那么接下来应该是白派京韵大鼓了。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白派京韵大鼓的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优秀的白派京韵大鼓演员杨淑敏老师，他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的是名段探晴雯，乐队伴奏高兆卿、王洪民、蒋恒锦。 自从 那清门离了那一呀红鸳，宝玉他美美的痴念他死重点久不恒，有一时袭人射月平香劝他不过，点点头儿就哼了一声，他想着磨坊中除却了晴雯女，别的人似玉磬儿碰着瓦儿明，史公子一腔郁闷出房去，低头儿啊离了一泓小院亭，信步儿走出了角门儿外，瞧见官老妹儿问了一声，宝玉说你可知晴雯他在何处住，那婆子说你就从此处往南行，迟公子并不回言，杨长就走见个小院儿，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笼，宝玉前身大屋进，迎面儿香炉紧靠着后窗棂，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茶壶儿摆着就在碗架儿中，内间儿有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铜镜儿梳头匣儿还有酒盏瓶，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歇雨体，大概着他那半新不旧的被红绫，活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暂时发乱疼，小枕儿轻轻斜倚在弯腰儿后，绣鞋儿一双紧靠着炕梁儿扔，柔气儿隐隐的一声把脖项儿躲他那病伤，这不辗转轻叹说不见儿疼，猛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你把那壶内的茶儿递给我半盅啊，我这 宝玉贺的他半上风的哼了一声，说二爷呀，你从何处来，还不快去，倘若是太太闻之可了不成。宝玉说，我未经一死，何足惜啊要贪生，泉下河面再相逢，自从你前遭离了那一红院，两日来呀我的茶饭不思定一成，我本当早些前来把亲看望，被袭人是紧紧的香兰那不放心，这情文哪、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而咽咽，低头儿他已与全无泪飘零，欠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我和你情意相投啊，四妹兄，直说是咱们中期有日随了心愿不成吗，半途之中有变更，哪个老婆好好伤心，要把我害，细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情，早知道不白的冤屈我们今日有啊， 口的肠儿 世上一宗痴公子忙向怀中，这么一伸手玫瑰露，我替你拿了来一小瓶，你等着我寻一点冷水冲浴你饮，这情文从会的芳心难感情，难为你宗宗样样死里的都内可怜，除却你怜心哪、还有哪把我疼，生安也不过几日功，请问说奴家不久要归黄土了，大约说小命儿呜呼也难以逃生，二爷呀你在我的生恩难尽数，连奴时私散千金做笑容，损不够心疼，此恩德奴家今世难不报，也只好结草先还再来生，这情文口含一只腮流泪，咯吱吱指甲刻下掌中情，痛哀哀全讲此物与君赠，算情文未死的前身一般同，写字时啊翻纸长言书猛而泪，作诗时啊快水相随笔墨中，这家人话到痛肠双凝心眼，芳心一动改变形容，苏醒板上睁耳目，泪珠儿滴落在枕上点点红，这宝玉忙去领帕香腮盏，咬牙说青青你不必过伤情啊，人秉着七情六欲谁能无病啊，退壶在调养中和体自明，这晴雯明知宝玉是宽心的话，低头儿他语全无两泪零，半晌说二爷呀你抽起奴家来坐一坐吧，可怜奴浑身上下骨节儿疼，赤公子手扶玉体挪圆枕，晴雯回首不消停，忙将袖轻脱下，此一步与郎君对欢做表情，奴和你今生虽未同心体，也总算昼夜贴身思切情，这宝玉惨惨戚戚把衣换上，忽听得门外有人声，原来是晴雯的嫂嫂回家转，宝玉他强忍着心肠往外行，耳听得一片声音，呼宝玉他这才带履含悲就转回一回，这一回宝玉探晴雯二人的情意重，下一回坐骑文前去吊芙蓉。 曲探晴雯真的是如泣如诉，唱出了白派浓厚的韵味。 谢谢您的支持，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黛玉焚稿片段。 生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倒，晚来彻夜无眠，很漏长，瘦的一个扭腰儿，无有一般了，病的一个性凉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张，蝇虫儿崩裂都成了脖子了，珠泪儿流干无光，自知道若提而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 这几个段子不仅可以说是经典流传，而且也是脍炙人口。刚才看到底下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好像也都会唱，刚才有观众提议想听愚公移山，我们继续有请杨老师。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愚公移山。前，这里是荒山野岭，衰草没人，荆棘满山，怪石横生，蜿蜒有七百里，悬崖峭壁，万仞苍天。在这里流传着一个壮丽的故事，就是那不朽的预言愚公移山。据传说，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双峰总持蜿蜒有七百里，勾出了云表，把红日遮掩。每天下地呀，总觉着不放 我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到山南？实可恨这险恶的山马，割断了人间路途，难道说我们子孙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要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郑先生有先生的四肢花了，所以还走不了，继续演唱。 为什么呢？这是北京文艺广播柳欣小姐呢，非常热爱曲艺，她为咱们把它录下来呢，然后在电台里播出，为了声音质量更好一点，咱们往当间播一播。再换一场是梅花了啊，大家也很熟悉，来自天津的演员王莹啊，是中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她出过光盘半专场，我记得不光阴似箭。1997年就在这个舞台上，王莹办过一个专场，啊，当年我还在这送过她一幅字，是这个“清音传雅韵，意愿展风姿”，您看这记性，十多年了还记着呢，说明唱得好，啊，今天咱们唱一个《宝玉劝黛玉》，有请乐队老师。正在定型，这个一个好的乐队啊，对演员的演唱能够起到轰云托月的作用，没有好弦儿，您唱的再好也不行。好，明弦是罗学发、王洪民、脚横锦，有请王莹闪亮登场。

有怕他久病之人爱把气 声只好不言，且回避，单等他怨气消时再来说明。贾宝玉站起身 这场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庆新春的古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好，刘鑫再次感谢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